空气。 哦，告诉你个好消息，宜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宜兰北京，大写的宜，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2月13号，星期二，马上就要过年了。这两天啊，很多的朋友都已经踏上了回家的征程。那此时此刻还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无外乎啊是马上就要走了，以及啊不走了啊。在这里我们也提前给大家拜个年啊，祝大家啊自己还有家人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心想事成。说到过年呢，难免啊走亲访友啊，这个走亲访友啊，有些亲戚朋友呢一年啊难得见一两回，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也不是很了解，所以有的时候呢也难免会出现一些尬聊的情况啊。什么叫尬聊呢？就是不知道聊什么，问的呢对方不想回答，或者是想说的呢你也觉得没什么兴致啊。所以呢网上就很多攻略说啊，怎么来怼亲戚啊，什么时候生娃呀，啊什么时候结婚呢，啊怎么还没找对象啊，一月挣多少钱呢，啊，发年终奖了吗？啊，等等等等啊。那我们职场人啊，我们不聊那些这个生活方面的事儿，我们就聊聊工作当中的事儿。那，怎么来回答别人问你收入的这个问题？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兴。华兴，你好。 啊，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兴。 嗯，我们的这个话题啊，也由一位朋友的咨询说起。他说，我一直没有搞懂那些自称年薪20万的、30万的，到底是税前还是税后？因为税前税后差别很大呀，有的差1块钱就能差出好多来，对不对？ 嗯。 那他想问问，比如说税前20万的话，那扣掉个税和各种什么金呢，也就13万左右，一年也就挣这么多，是不是差得很多？那他想问问，外头人称挣几十万的，到底是到手的还是税前呢？华兴，你怎么看？ 一般来说是这样的，就是你去应聘的时候，或者你猎头的时候，你报的那个价格一般都是税前的。 嗯。 啊，比如说给你20万，然后这都是猎头给你报的价格，或者 HR 给你报的价格都是税前的。 嗯。 啊，所以你给他们说的时候恐怕也是税前的说的。 好。 然后另外请注意一点，就是比如说像住房公积金这种啊，虽然它已经你可能直接的收入不在这个里边，但是住房公积金是可以取出来的。 嗯。 所以其实这一笔钱也可以考虑啊，这笔钱扣的越多越好。 好。 嗯。 我想是这样，就是说你在应聘或者是猎头挖你的时候跟你谈的基本上都是税前的，是吧？ 嗯。 哎，那你可以补问一句嘛，那每月到手多少钱，或者每月工资是多少，你一算不就算出来税后收入是多少， 嗯、 啊 嗯。 那至于在过年期间走亲访友，那人家说的那个数税前税后，那我们就不知道了。 嗯。 可能带着某种虚荣心啊、 嗯、 带着某种炫耀的感觉、 嗯、 啊，那可能 我不管是睡前睡后的，有可能都不是他的，是别人的，吹下啊，吹下牛皮。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呗，那就是过年期间如果有人问你挣多少钱一个月啊，或者问你孩子啊，哎呀小张啊，现在工作三年了，一个月能拿多少钱啊，该怎么回答呀？ 我一般会，其实我过年回家也没人问我这个问题，因为我回家是我夫人的家，她是在江苏，然后他们说的都是本地方言，所以我也听不懂，所以他们也不问。然后呢，如果我认为啊，如果要是真的问到了你又不好意思回答，你就反问回去就完了。你说呀，不多不多不多，哎，您孩子挣多少钱啊？你反问回去，他们就得说，他们说你会继续，哟，挣这么多呀，是怎么挣到的呀？哇，取取经啊。你把问回去就完了嘛，就变成他答了嘛，因为我是做咨询师的，咨询师一个最重要的能力就是问问题的能力。 嗯，所以你的方法就是用别的问题给怼回去 啊，对， 问他不想说的问题，是吧？ 对，就对他充满好奇。 哎，那为什么不能够直接说，哎，还行吧，反正一年啊二三十万吧，或者说一年十来万吧，或者一年七八万吧。 就是这事 儿， 就是这事儿，你怎么说，对方肯定还会接续接着问 啊、哦，就不是只要这一个问题就打住了。 他人家后边跟着话呢，肯定就是，哎呀，那个挣的，他甚至会评价说，哎呦，那你在那么大城市挣那么多钱，过得也挺那什么的，还不如在我们在城里呢。他就开始在我们这儿呢，在我们这儿那谁谁谁，他都已经怎么样怎么样了。 所以这问题干脆就不要回答，一回答呢后面就有无数个问题。 对，你可以回答完了之后赶紧把问题扔回去，就把球再踢回去，说您家孩子挣多少钱啊，那谁谁挣多少钱啊。 嗨，他没挣多少钱。 哦，但 他这个太少了，一年到头没进 钱。他们会炫耀的，他们会炫耀的。 好吧，反正这个问题呢，大家每年过年的时候呢免不了啊，会跟自己的同学呀亲戚呀还有一些朋友聊到啊，聊到。其实呢大家都有这个好奇心想打听，是不是？那事实上呢大家也有这个面子，是吧？也不希望别人或者自己在大家面前比较的难堪。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尽量的不要去聊这个收入啊这么敏感的话题，倒是可以聊聊这个，你说间接的，你如果特别想了解你就间接的聊一聊，是吧？你在哪个行业啊，你做什么工作啊，在什么公司啊，你一推不就能推出来他挣的比你多还是少了吗？如果你特别想了解的话，或者是你可以请教一下你们这行业现在发展怎么样。我们不要聊就是你现在挣多少，而要看的是人家为什么发展的那么好，原因在哪里，是得益于行业还是得益于他自身啊？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地方吧。老问人家一个月挣多少，那你的差距和他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应该去了解人家为什么 能挣这么多钱。 哎， 就是，所以我们一般就是你充满好奇的去问，哎，挣这么多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取取经，学习一下，然后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儿？跟领导关系做的怎么样？对吧？领导关系是不是做的特别好？怎么做的呀？然后呢，就让他讲故事就行了。 是，比如说，哎，你们这行业今年应该不错，你看从行业的角度问，是吧？你说行业很好，他还会差到哪去吗？对不对？哎，他说，哎，不好不好，我们这个钱都收不回来啊。为什么呀？哎，说那个他们那个下游也收不回来钱。慢慢就知道，哦，原来这行业不行，是吧？反正可能会问你是不是。哎，这样交流一下，我觉得就是聊天啊，你要给对方信息，对方也要给你信息，这样才聊得下去。不要老从对方那儿想要窥探某种隐私或秘密，然后别人问你啥也不说，那就不是平等交换原则了哈。好朋友也是这么来的，发现没有？ 对，就是我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讲这个，就是人们的关系是如何一步一步亲密起来的。人们的关系亲密起来是靠适度的自我暴露亲密起来的，用一个， 适度的自我暴露 啊，心理学术语啊，自我暴露心理学术语，所谓自我暴露就是适度的暴露一点自己的小隐私。比如说你的兴趣可能就是个隐私。 我的兴趣还是 兴趣，有的时候是隐私，就是你可能有一些不是特别大众的兴趣，或者说比如说我喜欢踢球， 见不得人 的，但你的隐私可能是我比较喜欢某个球队，比如说我喜欢阿根廷队，我随便举个例子啊，但另外一些人都喜欢欧洲队，所以你就不太愿意自我暴露，所以其实这有一定隐私的。但是这个时候你通过比如说大家都喜欢踢球，你说哎我喜欢阿根廷队，这时候旁边另外一个人说哎我也喜欢，好，你们俩的关系就进一层了。 是的， 这个就是一个自我暴露。 哎，我听女同事说呢，这个闺蜜之间能够分享秘密啊，他们的这个关系就会比较的稳固，是不是？ 对，就这个意思。 哎，是的，那所以过节聊天是吧？那大家也可以适当的啊分享分享啊，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聊到一块儿去啊，聊起来之后呢，才会觉得没有那么尴尬啊。祝各位朋友过个好年。这是我们开场的话题，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回答一些朋友的这个职业发展的问题，马上进入我们的这个咨询环节。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张韶涵，叫做《隐形的翅膀》。每个人呢都有很多的梦想啊，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飞得更远，飞得更高。但也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自己身上呢好像有一副隐形的枷锁，即使我们带着翅膀，我们也飞不起来。比如说有位朋友呢，他提了一个问题啊，他想请华欣给他分析分析。他说五年一直没过税后年薪30万的坎儿，我的职业路线有问题吗？啊，税后啊，我们先不说30万好像很多了啊，或者是别人都很羡慕，我们可以把这个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标题呢？五年一直没有过税后年薪10万、15万、20万或等等吧，你自己设定的一个标准啊。他怀疑自己的职业选择有问题，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他说我之前啊是从事这个工程技术行业的，今年33了，很快呢就35了，这是一个被称为已经定型的年龄段了。我原来在一线城市工作，今年回到一个中等的二线城市，可是在今年我刚转型了，估计未来一两年还是可能过不了税后30万这个坎儿。在五年前，也就是2012年，我的年薪达到了24万。当时我已经具备很明显的专业特点，因为拒绝被定型为流水线上的工具，所以在2014年初我跳槽了。那个时候，不同的公司给我开出了税前33到40万的薪酬。后来我选择了一个比较安逸的大公司。那个时候呢，最后谈妥的是年薪30万。后来当我全面发展之后，我发现在公司啊，还是停留在技术层面，没有向管理层面去发展。但是呢，在这个相对安逸的时期，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完成了一个关键性的动作，就是我拿到了业内排名第一的高校的硕士毕业论文，取得了硕士学位啊。今年年初，我不想再从事之前的工作了，因为每天做同样的事情，我预料到我继续做未来10年也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于是呢，我回到二线城市去上游的行业，也就是从原来的乙方转型到了甲方，从技术转型为技术管理。找工作很顺利啊，领导看中我之前一线城市的项目平台和经历，只是呢要我重新开始打杂，重新从基层做起。不过他给了我中层以上的薪资，年薪30万起。工作的内容我并不熟悉，甚至是盲区，但是我发现我也有我的优势，一旦成长起来，我的价值是别人没有的。如果五年前我把握机会，愿意提高50%以上的工作压力和工作量，那我2-3年前就可以晋升在50万年薪的岗位上。但是了，业内排名第一的硕士学位我不可能拿到，我也不会去转型到甲方。 如果我一毕业就选择在甲方而不是在乙方，那么领导岗位不敢说，至少会比现在的工作能力要成熟，也会比现在要多5到10万的薪酬，高1到2个级别的位置。我对自己的职业定位是达到年薪50万以上，部门经理，这就算事业有成。那么现在处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位置，工作快10年了，现在快35了，虽然他才33啊，还没有上领导岗位，想起来还是有压力和遗憾的。 嗯， 哎呀，就一定要上领导岗位吗？ 嗯 嗯，来，他的前提是，我认为啊，不是领导岗位的问题，我认为他是年薪的问题。 嗯， 不管那个岗位，只要年薪到了，好像他也满意了。华清，你分析是不是根子在这儿？ 他啥都想要 啊，啥都想要，又要赚得多，又要 那学位，又要那个 领导岗位。 嗯， 啊、哦，好，你觉得他的职业问题 就是啥都 出在路线上吗？ 就是啥都想要。 他说他职业问题是出在路线上的， 不是？他不是也说了吗？说如果我要是早几年能够往上升的话，我不去拿那个学位的话，我现在就已经拿到了那个那个位置以及那个、对吧？但是我没那个学位了，那是那个什么学位？所以我就会问那个学位对他意味着什么呀？ 嗯， 对吧？你拿那个学位目的是什么？如果你拿那个学位目的是为了问挣年薪50万，那你那学位不是白拿了吗？那也许那个学位有对他有更重要的意义呢，也许他愿意放弃年薪50万而去拿那个学位呢。 嗯， 所以他这种纠结就是什么都想，又想要那个学位，又想不付出，又想要那个年薪，又想要那个。 嗯，你看他拿到学位的前提就是他去了这个一个比较安逸的公司，是不是？ 对， 他没有去接受一个更有挑战性的，比如说当时给他开年薪40万的那个公司。 对啊， 对吧？那个可能更累啊。 嗯 啊。那他选择一个轻松的，是因为有时间让他去考研和读研， 对， 而且他也完成了。 嗯， 那事实看来你没有亏啊，是不是？你多那10万块钱， 他说白了就是拿那个多出来那10万块钱换了个学位嘛， 换了个学位 嘛，对吧？ 啊，还有换了一些时间嘛。 对， 哎，所以你没有赔， 嗯， 你没有赔。但是问题就是说，你拿到的这个学位会不会让你以后更有竞争力，或者说让你的薪酬再？ 啊，对，这是一种说法，就是这个学位到底对他意味着什么？ 就我们说功利一点的话， 嗯，就如果这个学位是为了挣更多的钱的话，那我们就得去想，在当初考这个学位的时候，你有想过还有没有其他的路能挣更多的钱？为什么不去选择其他的路？ 嗯、 但是有一些人不是这样，有一些人可能会说，我有这个学位对我就意味着有这个学位，这种虚荣，不能叫虚荣哈、啊，这种荣誉对他来说可能比挣多少钱都有价值。 对， 是无价的。那自然这，那你就可以接受了，你接纳这个状态就完了。你花了10万块钱的年薪换了一个无价的学位， 嗯， 你觉得值不值？ 赚精力， 对啊，你觉得值不值啊？很值啊。 他没有谈到这个为什么要去学这个，以及这个硕士学位对他意味着什么？ 对啊， 所以说他可以自己权衡一下，你拿到这个学位，对你来说啊，你有哪些收获？ 嗯， 对吧？一定要把它和。薪资的提升或者说管理岗位的提升挂钩吗？ 嗯， 看看你内心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嗯， 如果他就想挂钩，如果就想把这当敲门砖跳板 啊，那你就得， 对不起，他没有， 对，那现在就没有，至少没有用好，或者也许另外一条路比这条路更快。 你看他现在去一个甲方是吧，二线城市， 嗯， 人家看中的是他原来的平台和经历，并没有看中你拿到 那 学 位，对吧？ 对 对对，所以好多时候他那个学位可以再挖掘挖掘，如果他为了挣更多的钱，他可以再挖掘挖掘还有没有其他的价值。因为有很多时候在人到中年的时候读一个学位，往往除了拿到那个学位的那个价值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价值，就是人脉关系的价值。就是你上了2年学，你又认识了很多的同学，这些同学也是在一本，也是在啊一流的学校的那些同学，他们有很多其他的人脉价值，这些人脉价值也许能让你带来，给你带来一些新的收入。 嗯， 这是第二点。然后第三点还有就是，挣钱为什么必须要靠打一份工来挣？ 嗯， 这是现在最怎么讲最大的变化啊，现在挣钱最大的变化，你会看到有很多人他们的兼职收入远远大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收入。 嗯， 这是我发现的啊，很多人兼职收入非常特别的多，大于自己的本职工作的收入。所以对于这个，所以很多人就会去讲说，我在打工，但是我有很多其他的收入，加起来也超过50万了。 嗯，好，所以如果你在这个岗位上上不去了，你就考虑一下怎么能够把你的才华和你的时间效率最大化， 对， 利用 最大化，产出最大化， 嗯， 是不是？ 嗯， 好。那么再来说，他应不应该去现在这个地方，来到二线城市？他说，我不想做原来的事情了，因为我十年之后也是这个样子。 嗯， 啊，十年之后就在一个比较安逸的公司拿到了硕士学位，年薪30万，是吧？ 嗯， 他觉得我没有上升了，那于是我就到一二线城市，还上升的快一点，是不是？他是这么一个想法。 嗯 嗯。 大公司一般来说，从大公司的普通岗位跳到小公司，可以到一个管理岗位， 嗯， 然后再往上怎么上升？其实上升是有个门槛的，在初级阶段的上升靠能力是可以提升的， 嗯， 但是到了中高层阶段的上升，很多时候都是靠人脉和关系来去运作的， 嗯， 就是能力已经达到了一个瓶颈了，特别是在这样的大的行业，在这种大的企业里边就是这样了， 嗯 嗯。 我是认为啊， 所以我的问题是，他到了二线的城市里边，他跟他上司关系能不能做得特别好？ 你看啊，我认为你即使你回到了二线城市，人家并没有予以你重要的岗位。 嗯， 你看，从打杂，从基层做起，给了你一个不错的薪资， 嗯， 中层以上的薪资， 嗯， 那就证明人家并没有把你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 嗯， 还是有一个观察期， 嗯， 对不对？毕竟你是从大公司大城市来的， 嗯， 对吧？但是我现在不敢马上就用你， 嗯， 重用你， 嗯嗯， 我用钱先留住你，观察观察。 对，是这样的， 嗯 嗯，所以不好说，就是给了他一定的利益，但没给他权利， 嗯，对， 也没给他责任。 你一旦决定了回到了这个二线城市， 嗯， 那么你这个工作目前来说，就是你唯一要去努力的工作了，因为你还有得选吗？如果在工作这个基础上，这个层面上来看的话， 应该还有得选，因为二线城市也不是小城市嘛，应该也算是全国那个排前多少那多少城市嘛。 如果你还有得选的话，那是不是应该去找一个备份呢？ 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一直讲一个人到了他不是到30多岁嘛，快40岁了嘛，35岁了嘛，到30多岁的时候，人脉关系会变得非常的重要， 是 就是特别是新工作，好多时候找新工作已经不是专门说我弄份简历，然后过去的经验怎么样， 嗯， 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你新的那个公司里边，你的那个上司或者那个老板跟你是有某一种，更深厚的其他的人脉关系的， 嗯， 这个时候你进到里边，他会给你更多的权利， 嗯。 嗯，当然也会有更多的利益，但如果你完全没有人脉关系就贸然进到这家企业，你要想清楚这家企业除了钱之外你还能得到一些什么其他的价值。 嗯，好，其实就是他来到这家企业，我认为他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比在原来那家公司要大了。 对， 是不是？ 嗯， 要大了，因为你现在的这个薪资并没有比原来增加多少，可是你目前还没有获得信任，以及你未来还要干出一番成绩来。 嗯， 就是不要想着我自己要上升到什么部门经理，我上升到什么技术主管，我要拿到多少万的年薪，你首先要考虑的是你能不能在这里立足的问题，以及在这里给他们创造更多价值的问题。 嗯， 我觉得这位兄弟你想反喽。 嗯 嗯，所以不知道华西你觉得我分析对不对，我认为他来到这家公司，他的这个啊前途啊，反正不如前面那个， 就是有坑， 哎，不如那个明晰， 嗯， 是吧？你要干得好，那也许你还也做得， 就不好说吧。反正那个二线城市，可能至少给他带来一个，我不知道他家安在哪儿了，对吧？他如果是在，他可能也觉得一线城市的压力很大，二线城市的压力会小一些，至少生活压力会小一些。嗯，那他选择了这份工作，如果这份工作的能跟个领导搞好关系的话，没准一开始头半年可能会比较辛苦，半年过后这个游刃有余，可能就好一点。 嗯，华鑫刚才说跟领导搞好关系是指拍马屁吗？ 嗯，不是拍马，就是怎么讲呢？就是 是什么？ 不是简单的拍马屁， 是 满足领导的需求，把领导当客户。 啊，满足领导，就换句话说，就是领导给你布置的任务你完成呗。 啊，不是这么简单。啊， 工作当中的任务完成， 就是， 关系处好了。 从这个角度来，从企业角度来说，规模越大的企业就会越来越出现这样的一个矛盾。 嗯， 这个矛盾就是企业的利益跟领导的利益可能会产生一些，出入，不能叫冲突吧。 嗯， 所以在这个大小企业里边，这两个出入是非常小的，因为大家都是为了把企业做大。但当大企业之后，山头变多，利益群变多，这是没办法的。这个就办公室政治，这是怎么样？甚至是一个学科啊， 所以在越来越大的企业，往往你要关注以领导的利益为第一要求，企业的利益为第二要求。这个是需要考虑的。 那如果是在企业的 CEO 看来，这种做法怎么样？ CEO 也会接纳这样的情况，因为这就是企业的办公室政治。这在无论是在国企还是外企还是民企，只要企业规模变大，都会出现。 好，这是一个管理方面的话题啊，我们也可以以后来探讨。就是说，你和你部门是否应该保持一致，而继而和公司整体的这种战略好，或者是行动方向有一点点偏差，是不可以这么理解？ 对。 那么哪种方法、做法更有利于你，或更有利于公司？CEO 可能是一种看法，你的领导是一种看法，你自己又是另外一种看法，是吧？ 还有你客户也有一种看法 啊， 就是你企业的客户嘛，就你企业的下游企业，就是你的那些客户可能有另外一些看法。 这个话题以后我们可以讨论啊，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话题啊。好了，那么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啊，在过完年之后，可能也会有一些朋友啊，来到北京或离开北京啊，去一些地方工作，开始全新的这样的一个职业生涯啊。就像刚才华兴所说的，我们不要想什么都要拿到啊，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要考虑到我们去拿一个东西，获得一个东西，我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功利的？还是说让我们的精神灵魂很享受很快乐，或者说我们不计任何的回报，是不是？还有呢，就是在进入一个新的领域的时候呢，你怎么快速的立足？人际关系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环，有的时候比你干这件事情干得好不好、快不快可能更重要一些。毕竟你是到一个新的环境，你还没有更多的人来支持你呢。好了，在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位朋友啊，24了，大学毕业晃荡了一段时间，托家人找了一份工作，可是他自己觉得呀特别的无聊，该怎么办呢？稍后见。 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今天下午和夜间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总的来看，今天下午是晴天，气温回升，能见度比较好，有利于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和普通人谈工作，与勤奋者聊梦想，生活有不同过法，成功有多种定义。欢迎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13点01分，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我们来聊聊工作的那些事儿。每个星期二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聊一聊职业发展当中所出现的一些困惑纠结。我们的嘉宾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兴。华兴你好。 啊，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兴。 嗯，借着上面我们所谈到那位朋友的问题啊，五年一直没有过税后年薪多少钱的坎儿，是职业路线有问题吗？我们引发出了另外一个讨论的话题，就是有的人呢，他会给自己啊设定薪酬增长上升的计划，并围绕他来进行工作和跳槽。比如说，我在我毕业的时候，我一定要每个月挺6000，是吧？等我25岁的时候，我一定要每个月挣10000或15000。等我30岁的时候，我一定要年薪啊40万，等等，是不是？ 嗯。 那么你觉得，给自己这样制定薪酬安排和计划，并且围绕这个计划去找跟我开出这么多工资的单位和工作机会，合适吗？ 啊，我觉得这么问问题，就是定一个清晰的目标是合适的，但这么问问题不合适。换一种问法，就是把我一定要挣多少钱改成我一定要值多少钱。 嗯， 就是我刚毕业一定要让自己值6000，我工作5年一定要让自己每个月值15000，我到30岁，我一定要让自己每年值40万， 嗯， 啊，这样问就对了。 有的人心比天高啊，所以说要脚踏实地啊，要看看自己值几斤几两银子，是这个意思， 啊，对 吧？ 对对对 啊，那我， 提升你的价值是最重要的 啊。我这个值能用一些什么样的标准 啊？有简单标准，因为我创业过，我知道我招人的我创业的时候招人的时候，当然这属于这种在非国企的这样的企业体制下，非国企和外企的体制下，我算过，一般我算过，如果你招一个人的成本应该是这个人收入的，如果你招一个人成本是这个人收入的1倍，公司就可以盈利了。 你举例子， 就比如说我要是招一个人，这个一个月给他10000块钱，那意味着他要支付我整个公司的成本，大约是20000块钱每个月的成本。就他不光是要付出了我给他发的钱，这是税前的钱啊，我还要给他空间， 这空间就是它地理位置嘛，就是它的那个位置，在北京那房租的那个空间，然后各种各样的办公用品等等等等，这些各种各样的损耗啊，这些损耗大约是一倍的价格。 嗯， 所以说，如果要是我招一个人10000块钱，那就意味着说他必须要给我创造20000块钱的价值，啊，否则的话我就亏了。 嗯， 啊，我作为老板来说我就亏了。 这是老板的想法， 对， 那我们应该用老板的思维来看。 对，所以你作为一个民企，你要进入一个民企的话。对吧，一般来说你要挣这个，你要以这个为目标，肯定是进民企，你在国企和外企这不是由不得你的，就你想挣多少钱是由不得你的，对吧，你要在民企的话，那你就想说，如果我真的想一年挣40万，那你就得保证自己一年能给企业带来80万的价值。 每到岁末年初的时候，有些公司开年会啊，有一些老板就会用现金来奖励他的员工们。我看到一个视频，那个视频是河南的一个做起重机的公司，老板那天突然在年会当中拿出了1100万现金啊， 嗯， 一捆一捆的， 嗯， 要奖给几位，好像8位还是几位， 嗯， 他的这个员工， 嗯 啊，老板还开了个玩笑，把这杯酒干了， 嗯， 剩一滴，这钱都拿不到。 嗯， 哎，酒就是很小一杯酒， 哦，很小一杯酒，还以为是一瓶茅台， 不是一瓶，哎，就是这个意思 啊。 那么他们是做什么工作的呢？是驻外销售这些起重设备、工程机械设备。 嗯， 你想驻外销售这活儿好干吗？ 嗯， 不好干， 嗯， 对不对？ 嗯， 但是为什么老板要拿这么多钱奖励呢？那是因为他们完成了任务，甚至是超额。 嗯。 记者去采访他们的这个公司的一个什么办公室的还是财务的负责人，说我们老板每年都发，去年发700万，哦，那今年发1100万， 嗯， 为什么呢？ 嗯， 那肯定是他们 为公司挣了2200万， 挣了这么多钱呀， 不会超过这么多钱， 是不是？虽然这种方式我们以后有节目再探讨，到底宣扬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工作态度、价值观吧，我们这以后再探讨。但是老板心里是清楚的，我招你们来。给你这么多的奖金，那是因为你给了我更多的利润回报， 嗯， 是吧？ 嗯， 哎，所以换到刚才你说的，要不要做自己薪酬增长的计划？我可以理解是要做自己能力提升的计划， 或者能力或者资源提升的计划 啊。 对， 嗯，然后匹配是吧？ 对， 嗯，那还有这种情况，我请你做一个比较啊，就比如说有人在，好比某互联网公司工作。这互联网公司已经在业界已经非常不错了啊， 嗯， 那么他的收入呢在这业界也非常不错了， 嗯， 好比一年挣个几十万，但是他不满意啊， 嗯， 他自己定的标准比别人都高， 嗯， 他说再过几年我的收入应该乘以 1.5 啊，甚至更多， 嗯， 那么这家公司已经不可能给我这么多钱了， 嗯， 可是他在同行业已经非常好了啊， 嗯， 他要去另外一家公司， 嗯， 你支持吗？ 支持啊！如果另外一家公司他能给另外一家公司提供更高的价值，我就觉得这不是我支持不支持，那家公司开得出开不出来的问题。 如果开得出来呢？ 如果开得出来，那就去啊， 那就去。 嗯，当然那家公司别出现像对吧某视网这样的就这样的问题， 乐 对，乐视网这样的问题就行。那乐视网当初招人是开很高的薪水招的， 你看就是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就是我在这个行业里面，我做的已经很棒了。这个行业这个公司也很棒了， 嗯， 可是我心不甘， 嗯， 我心更高， 嗯， 我要不要走？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我们说怎么才能挣更多的钱，有很多的方法，对吧？一种方法就是在企业里边往上一直走，往上走，往上走，往上走啊，而且呢这种企业最好是那种比较上升期的这种行业。然后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你还想再挣更多的钱，可以创业啊！创业是能挣更多的钱， 那也能赔光了。 哎，对对，那可不就是这样吗？就是你既然要挣更多的钱，你就得支付那有可能赔的那个风险嘛。 好，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嗯，你的收益可能巨大，你的风险也可能巨大， 对 对不对， 嗯？ 这就跟我们刚才那个还不太一样，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你所在的公司平台。大的行业都非常不错，而且你在里面干的也不错，但是你心不甘， 嗯， 你说我要再上一个大台阶儿， 嗯， 那么你面临的风险和收益 对， 都是很大。 就是人们的收入一般有一个大概期的一个标准，比如说五六十万哈，可能是一个标准，在五六十万之内，你是可以靠什么晋升啊等等之类来去提升的。但是超过了这个价值的话，你要再想那什么，可能就得需要冒险了。就也得有一点赌博的心态了。那既然是冒险或者赌博的心态，那可能你就得认赌服输了。万一要是输了，你就得认。 好啊，这就是不同的阶段啊，可能你要面临的不同的选择哈。那我们的这个薪酬增长也是一级一级的往上走的嘛。到一定的阶段之后，你就可能要选择，你是冒更大的风险，接受更新的挑战，还是说在这里啊，寻求一段时间的相对来说稳定的生活和工作。我们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啊，在狗年里能够啊制定好自己能力提升的计划、薪酬提升的计划以及自己职业上升的计划。有人说了，工作不是个头啊，回到家老婆孩子才是永远的陪伴啊。说的更绝对一点，可能老婆和老公才是你一生的陪伴，那些都是浮云啊。看你怎么看啊，每个人的生活和这个对于工作的理解是不太一样的。不过我们也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要做好这个生活和工作的平衡。好，来看这位朋友的案例啊。本人24，大学毕业出来晃荡了一段时间，后来老妈托舅舅找了一份电力行业的工作，朝九晚五，每个月到手呢3-4千的样子。我专业学的是市场销售，本来还挺期待的，事业单位各种福利还双休，可一进去做了个把月就后悔了，整天办公室码字儿，各种文件文档、会议记录等等，工作枯燥无味。我舅呢也是挺老实的一人，单位上呢就和几个人玩得好，朋友交的也不多。现在准备提辞职，感觉呢又挺对不住我舅的，我该怎么办呢？我的发小在广州做销售，我没进单位前他就叫我过去帮他，一个月差不多10000多，他也跟我聊了好几回了，现在过年都挺心塞的，哎呀怎么办呢？我觉得前提是你发小要做正当行业啊，别被骗了。我这提醒可能有点小人度君子之腹啊，但是呢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 先小人后君子是最好的。 就是被发小啊亲戚啊骗的案例反正也不少了。 对，挺多的挺多的、啊。我有一个来做咨询的人，就是最后亏了10几万，做那个类似于传销的，不一定叫传销，应该叫庞氏骗局的那么一个东西。 你看他亏了。 他亏了10几万，他现在做饭店服务员还债。 那真是从头再来了是吧？ 对。 那他还到什么时候啊？ 他饭店服务员，他原来在比较大的这种饭店企业做过服务员，做的挺好的，那个收入挺高的，就是属于那个服务员里边收入挺高的啊、所以他现在还是能去那些比较著名的那些饭店的。 那他计划多少年还清啊？ 不知道啊，所以他反正比较焦虑啊。 那我们还是先解决这位饭店服务员的事儿吧，他这事儿好像不是很着急啊。饭店服务员背负那么大的压力，那你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啊？ 我没给他什么建议，他因为他现在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时间，他如果有空出更多的时间来，其实是可以在其他的地方能挣钱的，比如说靠写文章啊，靠这种 写文章， 靠写文章是可以挣钱的，因为现在有很多写文章的平台，比如说头条，比如说知乎，比如说 不是他有这方面的能力， 我看他给我写了一些那什么，我觉得他文笔还可以接受、就是一般来说不需要你的文笔特别高，但只要你够拼，就行。因为我认到很多靠写文章一个月就业余收入能挣10000块钱的，就是写那些。 他同意你用这种方式去让他尝试， 因为没有其他方法了，就是没有太多其他的方法了。难道做微商吗？ 哎，我觉得可以往销售的路上引啊。我曾经在节目里说过一个这个故事，就是我们节目曾经请到的一位嘉宾，他的一份工作就是在5星级酒店做饭店服务员，但是他现在创业啊做得很好，非常好，那么他当年呢就是给人端咖啡啊这样的工作嘛，后来呢有一个客户老到他们那喝咖啡，他们就熟了，熟了之后呢，有一年过中秋，那么领导让他们推销月饼，每人有2盒的量。于是呢，他就给这个客人打电话了，说我们这有月饼，你要不要？看看。他说那你好，送到我们单位来吧。 于是他就自己先垫钱买了一盒送到人单位去了。嗯，然后人家一看，哎，不错啊，不错，那这样吧，我们公司人手一盒。 嗯， 结果当年他只要完成两盒的量， 嗯， 结果成了全酒店完成销售量最多的一名服务员了。 嗯， 哎，于是呢他就开始升级了，他就不是去做这个端咖啡的这个工作了。 嗯， 他开始做什么呢？做给酒店预定这个会就是开会的那种会议场所了。 嗯， 啊，做这种销售了。 嗯， 因为酒店有很多的空间啊，礼堂啊， 嗯， 要承办各种会议啊，婚宴啊等等，哎，他就去做这个去了，一步一步就做得特别好，就成了他们酒店啊销售的冠军了。 嗯， 啊，再后来他就辞职去创业去了。 嗯， 啊，后来创业呢就做得很好，那就不表了。 嗯， 所以说他也是啊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生的逆袭。 嗯，对，所以对他来说可能就是还是就得碰机会嘛。 嗯 嗯， 好好干，我觉得有的时候机会就在你没有想到，但是确实他已经为你准备了一段时间的那个档口上。 嗯， 他做服务员就是他也做得很好，所以才跟那些客人比较的熟悉。而且他是就是我问他，那你为什么自己花钱啊？他说我就当送他了，就是他自己先从酒店花几百块钱把那个月饼买了。 嗯， 他说他要不要没关系，他买不买没关系，我既然去了我拎着月饼去了， 嗯， 我就没想到再拎着月饼回来，就当我个人送给他。哎，你看看，这就是最后有大回报。好，这个服务员的事我们说到这儿哈。 嗯， 再说到他吧。 嗯， 说到这位朋友， 反正我觉得 不被骗啊， 我觉得还是，我觉得有一个，我觉得他这个有问题啊。他在他那个舅舅给他介绍的那家国企，应该是肯定是一家国企 事业单位， 或者是对事业单位这种，其实你在事业单位里边混得往。得往高了走，就是得一级一级的往高了走，得傍抱领导的大腿啊，说不好听点。 嗯， 啊，当然就是，就是得怎么讲，这个做人得学会做人，应该这么说，在事业单位得学会做人，然后你要离开事业单位得学会做事儿。 嗯，我认为呢，就是说你在这个单位里，你还是要把你基础的工作，不管是码字还好，还是文件文档、会议记录这些工作。就是领导交办你的任务，你一定要做好。 对， 你不要让人家说三道四，说你这不行那不行。 啊，对，这是必然的。就是你会做人，得服务好你的上级和服务好这些， 嗯， 就是得把上级当客户。简单说就是。 对， 嗯， 我觉得真正的牛人是，你在哪个环境里，你都能够做得非常的不错。 嗯 啊，我打个比方啊，我挺佩服那个凤凰卫视的那个某高层啊， 嗯， 叫刘长乐刘先生。 嗯。 他原来跟我们是同行，他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 嗯， 他在啊这样一个传统广播里面，他也做得非常好，也拿到了很多这个业务上面的大的奖项。 嗯嗯， 那后来你看人家是吧， 嗯， 去做这个电视台也好， 嗯， 或者去做经营也好，那也是在至少当年吧做的是非常有目共睹的吧，在业界。 嗯，嗯， 所以我就想，有的人你把他放在什么环境里，他都能够给你种出果子来。 嗯， 所以你不妨把在事业单位当成一个你锻炼的一个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他那个有些人他很懂不同情境的游戏规则，他在这个情境里边他马上就知道要按这个游戏规则来去玩，他到那个情境里边他马上就知道啊要按那个游戏规则来去玩，所以在每个情境里边他都能够做得很好。 哎，这是成大事的人， 这是一种人。还有一种人呢，他可能只在某一些情境下能玩得好。 这位朋友说了，去了一个月就后悔了。 但问题是，我的问题是，他有没有自己在其他情境下玩的好的事件？ 没有，之前在晃荡。 对，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他就是他说，你看啊，我在外边做销售，我当年那个上大学的时候卖什么什么卡，挣了好多好多钱。如果有这样一个事件来做背书的话，那 OK， 那也许离开事业单位去到企业里边，或者去自己去闯荡去做销售，是能挣到钱的。 嗯 嗯，可能比你在事业单位里边做得更好。当然，通过这段描述，我们是很难看出来他过去到底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的。 那可不可以发掘发掘他的潜能， 就是， 有没有这方面的？ 就他是要通过描述，通过回忆来去看他过去有没有这样不同的经历，看看他在某一段经历里边到底体现了他的什么样的 我们叫成就故事，就是他的过去是否有一些好的成就故事，来看他到底在什么样的情境下更能发挥自己的优势。 你看他的例子呢，其实也有些普遍性，就是有的人说，哎呀，我特别不想现在的工作，可是我之前呢又没干过什么别的事儿，你说我应该去做什么好呢？是吧？就像他这个情况，哎呀，我之前也没干过什么，都在晃荡，但是我特不喜欢现在的工作。 嗯， 现在有人让我去干销售或者做别的，我去吗？我也不知道哎。这个时候华欣刚才方法就是说你要去调动， 对，回顾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如果在现在的这家事业单位里边有业余时间，你可以尝试做一些那样的工作，但是当然你不一定受雇非要去做一个销售员工了，你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些项目，然后看看自己这个在这方面的能力是不是能发挥，潜能是不是能发挥。 嗯 嗯， 反正保守一些的建议呢，就是你不要马上就辞，你至少在这个工作的空档里面， 对， 有一些过渡， 对， 有一些尝试，发现自己是不是真的擅长和喜欢。 对，比如说我认的好多人就是在这样的国企或者事业单位里边，然后在这边朝九晚五做一份工作，做得还可以，然后剩下的时间就写作，你知道吗？在平台写作，然后一个月挣好几万。 哎，华欣，你特别强调这个写作，我听了不是一次两次了啊。 嗯 嗯，就是你认为写作是改变很多人工作和命运的方式吗？ 是啊， 嗯， 就是，这不是我说的，是那个逻辑思维里边罗振宇说的。他说这个在现在这个社会里边，把自己呈现和表达出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嗯，而把自己呈现和表达的一个方法，嗯，一个就是写作，还有一个就是演讲。 好，你说的这两个啊，然后又结合这位朋友的经历，我想到了谁，你知道吗？ 谁啊？ 刘慈欣。 啊，对对， 刘慈欣他就是在电力系统工作呀， 对 对吧？他那个《三体》，他是在 对 工作业余的时候写出来的呀。 然后写完了之后，他有一个同事，然后跟他说说，哎，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叫《三体》，那名字跟你名字一模一样， 就是你不知道你身边有一个这么伟大的人，是不是？ 对， 当然他是做工程师啊， 对， 哎，所以他就是在阳泉嘛，阳泉的 娘子关，娘子关发电厂， 对，做计算机工程师嘛，嗯， 对。 一边上班一边用业余时间写了13本小说集。 对， 当然刘慈欣在他成名之前大家可能都没看出来他是这么一个有能耐的人，是吧？ 对， 所以是不是你也可以让自己吓一跳呢？但是前提就是我们不赞同裸辞，毕竟这个地方有没有生命危险，是不是？为什么叫走呢？啊，要走也可以啊，要走也可以，做好调研再走哈。嗯，哎呀，我觉得每年的这个时候吧，肯定就会有很多人他要离开，离开呢，有的是坑， 嗯， 有的呢是锦绣大道的起点， 嗯 嗯，最后的节目，你给大家什么样的建议？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可能面临着很多机会，但是我们却又不知道这些机会是不是一些诱惑或者干扰。如何衡量这个机会到底是诱惑还是干扰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你知道你能真的能了解这个机会背后的风险。当你完全了解到了，或者你不一定完全了解，你充分了解到了这个机会背后的风险，你依然愿意选择这个机会的时候，它才是机会，才不是诱惑。 嗯，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对， 这才是真的勇士，而不是一个鲁莽之士， 对， 是不是？ 嗯 嗯，任何一个机会可能都带着风险，是不是？任何一个看似光鲜亮丽的职业，它背后呢也有不为人所知的艰辛。那如果你了解到这一切，依然决定前行和争取的话，那么我们祝福大家，因为你一定会无怨无悔的。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职场帮帮团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啊！这也是我们节前最后一期职业生涯的咨询了。节后，我相信很多朋友的工作，依然是原地踏不踏啊，依然呢是会朝着更高的目标去前行，有的依然会不断的去寻找和探索。不管怎么说，我们一直在路上，就是好样的。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是北广歌舞，也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 FM107.3。 朋友们，明天我们的节目还直播，明天见。